我不要爱情的低潮、哦、会微笑、yeah、眼泪不准掉，我很好，后来的你好不好你会知道， 交接，当所有今天已成昨天，不去爱那些曾经对你说过的话，却更深刻更真心，也让人更孤相信我和你只是狭路相逢的人，屋檐下躲着雨，热烈的交汇，却在雨停后陌生的分手。我的誓言没有一天会改变，爱的关联上演，走到极限，我和你反复悲喜之间，让整个指尖写成了誓言。相信我和你只是狭路相逢的人，屋檐下躲着雨，热烈的交汇，却在雨停后陌生的分手。我的誓言没有一天会改变，爱的随着星系的上演，走到极限，我和你反复悲喜之间，让整个指尖写成了誓言。哦哦熟悉的双眼，在心灵最深处却一再出现，我的誓言没有一天会改变，爱的关联

的影子终于失去，如何挽留？不必再想错或是对，我也可接受。几多的关心与几多欢笑，就像落日消退后，无从挽留。

Let's go.

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自然资源。很多人每年的愿望都是多读书，可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付诸行动，书单列了一堆，却不知道要从哪一本开始。当你对看书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建议你不妨拿起一本经典的名著，无论是任何时代，经典都会放射出它的光芒。早春除了要看好风光，也别忘了看一看枕边书，丰盈自己才是最美的选择。 星期天某个晚夜，在镜子前，他打量着时间，赴了约，谁在对面，话题都细听枕边。他说他有那几年分分合合，曲曲折折，和他演转了山盟誓言，那苦恋没有缘，不如放开那些执念，全当不曾遇见，被旧人生来敷衍。从来只是你无谓的消遣，不缺关心多一点，那追着公车的少年，西装笔挺体面，可惜只敢你无谓的肤浅，人前笑得多欢颜，苦涩的一并吞咽，任他和他住在另一个世界。平静着内心波澜，不说再见是最好的想念，让日子匆忙平淡，眨眼间好几年，忘了纪念算是一包完全，醒来谁在身边，那张脸陌生一如从前，从来只是你无谓的消遣，不缺关心多一点，那追着公车的少年，如今西装笔挺体面，可惜只敢你无谓的肤浅，人前笑得多欢颜，苦涩的一并吞，只是你为的消遣，不缺关心多一点，那追着公车的少年，如今西装笔挺体面， 可惜只敢你为的肤浅，人前笑得多欢颜，承认了宿命就输给时间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遗憾。 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，咨询专线400156-1616。 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，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啦！丰台旅游委邀您到南苑村饱览自然美景，体验回归田园，放松身心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乐趣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，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银西路18号中林拿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 今天96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9，我是主播周周。上一个时段呢，我们讨论了关于清明节习俗的话题。其实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，还有一个习俗非常的有意思，叫做荡秋千，意为揪着皮绳而迁移，它的历史可以说非常的古老了。最早它叫做千秋，后来为了避忌讳改为了秋千。古代的时候，秋千多用树压枝为架，在拴上彩带做成，后来逐渐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形成一个秋千。而荡秋千呢，更是有非常多的好处，它不仅可以增进你的健康，同样也可以培养孩子勇敢的精神，所以至今为止有很多的小孩呢都特别喜欢荡秋千这样一项活动。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你，如果家里也有宝宝的话，倒是可以趁着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宜去荡一荡秋千，迎合节日的习俗，同时多多陪伴家人，也让这样一个节假日更有意义。

做下一个。